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不曾远离。 寂寞寂寞的

太遥远，我在思念，只能思念，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，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，跨越怕感情出了界， 你的爱还在不在， 全世界都在变， 我却为了你存在， 你纵然不愿回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没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你说 在夜里打电话给我，出去就别回来。

的伤心，为何你总不相信？我是真的心疼你，真的爱你。爱情若真不适合你，我将捧着你那声叹息，一起跳进那片大海里，在深蓝寂寞里窒息，只为了让你相信，我是真的明白你，真的爱你。

我开始知道自己要的是吃饭，我开始说服自己别起早睡晚，我开始厌倦自己可怜的模样。有什么压抑别管，有什么压抑人继续成长。我开始忙忙碌碌一个人去早睡晚，享受着边缘地带又高兴又狂彩。我还是寂寂默默一个人去吃早餐，哦哦耶。我还是忙忙碌碌一个人去早睡晚，享受着边缘地带又高兴又狂彩。我还是寂寂默默一个人去吃早餐，没你在身旁也一样。我开始知道自己要的是吃饭，开始说服自己别起早睡晚晚。我开始厌倦自己可怜的模样。有什么压抑别管，有什么压抑人继续成长。我还是忙忙碌碌一个人去早睡晚，享受着边缘地带又高兴又光彩。我还是寂寂默默一个人去吃早餐，哦耶。我还是忙忙碌碌一个人去早睡晚，享受着边缘地带又高兴又光彩。我还是寂寂默默一个人去吃早餐，没你在身旁也一样。 再没人问起，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。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。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睡在我伤苦的心底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。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。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写

每天当城市末日来，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，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要你勇敢跟我来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是人的爱，不离离弃弃不痛快，感情陌生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，是人的爱，不可那微笑不痛快，宇宙毁灭来，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，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要你勇敢跟我来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离开怀就怕受伤害，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是人的爱，不离离弃弃不痛快，感情多深只有这样 季节的转变，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。秋的雨天，千万棵树落下的是他感动时流的泪，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，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。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，他爱上的你是否能肯定一些，是爱上了他，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，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。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，他爱上的你是否能肯定一些，是爱上了他，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，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。 你们当